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同志17号乘飞机离开平壤，前往赤道几内亚共和国参加总统就任仪式。在平壤国际机场，有朝鲜人民军仪仗队站着。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杨亨谢同志和有关部门干部为金永南同志送行。